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 第124章，异变背后。面对着江瑶的质疑，陈思邈反常地沉默着。一向伶牙俐齿的他这次倒没有辩驳，只是脸色严肃地盯着地上的脚印，不知在想什么。怎么不想说吗？那不如说说我的猜测如何。江瑶观察着陈思邈异样的表情，某种假设已在心中成型。 这座宅子不是墓地，却死气那么重， 说明曾在不久前发生过命案，这是其一。我来这之前也稍稍调查过这里的相关信息，近期未央并没有任何相关命案发生的新闻， 说明你们隐瞒了这些命案，这是其二。 发生命案却没有告知警方，反而通过委托保严阁悬赏找人私下解决这起案子，说明这起命案十分诡异，甚至有些不可告人的内幕，万一被外界知道了，可能会对你们造成麻烦，这是其三。江瑶注视着陈思邈那张愈加难看的脸，继续说道，根据以上推论，我猜委托上的古代干尸其实是你们伪造的说辞，但所谓尸变的尸体却的确存在，只是这尸体不是古尸，而是一具生前你们认识却死于非命的尸体。江瑶的视线扫过阿星，后者一惊，畏畏缩缩地望了眼陈思邈，又看了看井边的脚印，一副心事被窥破的样子，而如此表现更加印证了江瑶的猜测。 哼，死于非命的尸体，你是想说这次诈尸的就是所谓我们隐瞒下来的那起命案的死者？ 陈思邈太急，终于冷笑着开了口， 单单凭什么死气就能判断我们这曾经发生过命案？你觉得警方会相信？ 那就不如报警，让警方查查呗，总会有蛛丝马迹的。 江瑶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听说陈家药行在社会上生意做得也挺大的，好像快要上市了，如果在这节骨眼儿爆出了警方搜查的新闻，怕是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吧。 你竟敢威胁我？ 陈思邈柳眉一竖，眼里的寒光简直可以杀人了。 别以为我会吃你这套。 威胁可算不上，我只是陈述事实罢了。 江瑶耸耸肩说道， 说到底我来这儿也是为了帮你解决麻烦的，不仅仅是为了你们悬赏的那件珍贵药材，更是为了解开所谓尸变的真相。 江瑶顿了顿，抬眼注视着陈思邈，认真地说道， 我曾经亲眼见过一名死而复生的小女孩，但这却是一场悲剧的开始，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悲剧，我需要知道这次事件背后的隐情，这对我很重要。我知道你现在对我的能力并不信任，但请你相信我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能把命搭上的蠢货，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找出真相。 陈思邈回视着江瑶，再次陷入了沉默。不知为什么，眼前这名男子虽然看似平平无奇，但那双清澈的眼睛却透着少有的坚定，而那坚定显然出于某种信念。对于陈思邈来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别人眼中见过这种信念， 无论是在生活中也好，商业战场上也罢，也正因为这份难得的信念，使得陈思淼那冰冷的眼神第一次出现了些许动摇，神情中那刺骨的寒意也渐渐地消融了下去。 好吧，既然你那么想参与这件案子，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思索片刻之后，陈思淼终于叹了口气，移开了视线。 阿星，你来和他们说吧。 陈思淼摇了摇头，对着边上的阿星打了个手势，随后背过身，似乎不打算再阻拦下去。 是，大小姐。 阿星如释重负般的舒了口气， 在斟酌了一会儿后，便看向了江瑶和饕餮，小心地开了口。 怎么说呢，您刚才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不久前这座宅院里的确发生过命案，而且死的是我们未央分部的主管王乐。一个月前的一天晚上，王主管好像喝多了， 结果不小心掉进了井里，等第二天我们发现时已经…… 阿星说着，心有余悸地瞥了眼后院中央的那口井，显然那就是事发地点。 当时我们把尸体打捞上来后，也想要着报警，但没想到在短短半天时间里，那尸体竟然不见了。整个宅院上下都找过了，半点影子也没有。出入口我们都有监控，确认尸体并没有被运出门，就这样诡异的凭空消失了。 阿行苦着一张脸继续说道， 没有尸体也根本立不了案，所以我们内部商量了下，决定先找到尸体再说。但没过几天，宅子里就开始不对劲儿了。 不对劲儿？难道说……江瑶意识到了什么，脸色复杂地看向了井边的脚印。 是的，尸体还在宅院里，只是尸变了。 阿行像是记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身体微微地颤抖了起来。 从王主管出事起，我们就把这口古井封锁了，就怕再发生同样的事儿。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好几次在晚上听到古井那边有动静，还看到和王主管很像的人影在宅院里出没，搞得人心惶惶，很多伙计都被吓跑了。再后来，陈家老爷听说了这件事，亲自从总部前来未央探查，但就在入住的当晚就看到了王主管的影子站在窗外盯着他，吓得老爷心脏病都发了，还住了院。 看来你们给宝岩阁的委托书里面写的也不完全是假的嘛，的确是有诈尸的尸体，只不过不是什么古代干尸罢了。江瑶私声道，不过既然你们也是接触过妖魔世界的药商，那难道就没想过所谓的尸变其实是用妖气操纵尸体的情况吗？ 这点我们当然也想到了，当时老爷来这里时也是抱着查清是否是妖魔作祟的想法来的，但实际情况是，不论是尸影曾出没的现场，还是那次吓到老爷的晚上，都没有探查出任何残留的妖气。 唉，阿星叹了口气说道， 我们实在没办法，这种情况已经不是我们或者是人类警方能搞定的事了，无奈之下我们只能通过宝岩阁以交易形式悬赏找到人解决问题，但也怕王主管的事儿暴露会引起社会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才以古尸的由头发起了委托。 没有任何妖气残留吗？这倒挺奇怪的。 如果是被妖气操控的话，怎么都应该会留下痕迹才对。 江瑶眉间微皱，转身再次走进了井边的脚印。 观察了片刻后，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身边的饕餮。 的确像他们刚才说的，这次也没有留下妖气。 饕餮摇摇头，似乎对江瑶想要询问的问题心知肚明。 这样的话，看来不是那种用妖气当傀儡线操纵尸体的情况，难道真的和当初的阿离一样，是因为复魂术的缘故啊？ 饕餮在心中嘀咕着，再次转向了阿星。那位王主管出事前后，他身边有没有奇怪的事发生过？ 奇怪的事儿？ 阿星挠着头发回想了片刻，忽然又像是记起了什么，连忙抬起了头。 啊，说起来，在王主管出事前不久，的确曾在苗寨山区碰上点事儿。 苗寨山区，也就是苗民们所聚居的地方。 是的，我们陈家药行为了收集珍贵的药草，经常会在山区建立分部，定期派伙计深入山里向当地人收购药材。这里的未央分部就是湘西地区药材采集的分管中心。 王主管出事前不久得知未央附近的苗寨山区里出现了一种珍贵的药材，所以就带了我们前往收购。谁知在半路上突然遇到点事故。 事故？与其说是一场事故，不如是一场小风波吧。 阿星犹豫道。 当时山雨路滑，王主管不小心和我走散了。等到我在山脚找到他时，发现他的精神好像有些不太对，一副非常害怕的样子，说自己在林子里看见了一具无头行尸，而且那无头行尸竟然还能动。 无头行尸？香瑶疑惑地看了眼阿星，总觉得这剧情发展得越来越像志怪故事了。 他是不是看错了？我当时也这么认为，而且他后来也就没有再提这事儿，精神好像也恢复正常了，所以我没有太在意。谁知道没过几天的他就…… 阿星垂下了眼，没有说下去。无头行尸吗？难道这和如今的尸变之间存在着什么关联？江瑶呢喃着，视线从被井盖封死的井口扫过，在井口周围环视了一圈后，又回到了那对扶着石蜡的脚印。他忽然发现井边除了这顿脚印外，竟然找不到其他印记，仿佛这尸体是突然从天而降，又原地蒸发一般，完全超出了常人的认知。说起来，阿星，你当时发现井边的影子后，又看到那影子后来去哪儿了吗？江瑶问。 没有，当时我吓傻了，转头就打算跑，还不小心摔了一跤呢。 阿星捂着摔疼的膝盖，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 不过当我爬起来再往回看的时候，那影子就不见了。再后来，吴老六听到我的喊声就冲出来了，但那时候已经什么影子都没有了。 先是尸变复活，又是作祟后原地消失，总觉得哪里有点奇怪。这事儿你怎么看？江瑶低声沉吟着，将征询的目光投向了身边的饕餮。 哼，原地消失什么的暂且不论，我只知道如果那个王主管一个月前才刚挂的话，是不可能留下这种痕迹的。 饕餮说着指了指地上那两道覆盖着石蜡的脚印。一个成年人的尸体要形成石蜡，不但对环境有一定要求，在时间上也至少需要一年以上才能形成。也就是说，一个月前才死的那家伙，再怎么尸变都不会产生石蜡。 等等，你的意思是？ 江瑶猛地意识到了什么，脸色微微一变。 没错， 饕餮摇了摇手指，似有深意地说道，如果这脚印真的是某具尸体留下的话，那就说明在这座宅院里还有另外一具尸变的尸体